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小路上漫步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17点播出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班德瑞乐团第五张专辑《迷雾森林》中的音乐，接下来带出的是第六张专辑《日光海岸》中的音乐。《日光海岸》以更具有透明的音质，配合浪潮般律动的编曲，呈现出抚慰心灵的听觉效果，仿佛置身温暖的阳光下，独自悠闲地漫游海岸，感受难能可贵的闲静时光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